雄史诗。敬请关注每天中午12点 FM 87.6 兆赫小说联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多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。 全是女的，我们家男的多。 光光这么一开呀、啊，我心里都开了花。87.6空中笑林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每天一大早，哎，我不想听别的，听听相声和小品， 太逗哏了。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，演员打小戏谑苦练，终于拿下豪派马派，早已桃李满天下。但是不惜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，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，论捧的文章伟勋，不论八卦罐。别看这个年轻人，他平时时尚有黑泡，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架。 这每天一大早，哎，我不想听别的，听听相声和小品，太逗哏了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，我是尚远。每个周日为您奉上的是点播专辑，有听众点播田立和先生的单口作品。田立和先生是天津的相声老演员，他师承相声宗师张寿臣老先生，在同辈演员当中，田立和的文化水平较高，对于相声的理论和教学都颇有建树。在表演上他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，您听他的语言节奏啊，您要是看录像或者看现场的表演，他的面部表情哎都有独到的地方，特别善于使相。您像下面的这个录音当中呢，您就能听得出来啊现场效果是怎么样的。好，下面先请您听一段劝架。 大街上人来人往，这么多人了，哎，谁碰谁一下这在所难免，有的人不成，稍微碰着一下跟着就闲话，嘿嘿嘿，回来嘿，说你呢弟妹。那位也不含糊，一回头，哟，怎么着二姨儿，二位被性别都变了。知道吗，踩我脚了，踩上了吗？踩上就完了，还是没踩上啊。脚嘛放在地下，你要扛着就踩不着了。你哪儿那么些个废话，今儿我要教训教训你。我呀看不透，呵呵，这就快动手了。哎，不用说素不相识的人了，哎，就是家庭成员之间难免为琐碎的事情发生口角。比方说吧，大杂院里头弟兄俩打起来了，大哥把兄弟给打了，年长的街坊给调解这档事儿，哎，这架怎么劝合适，应当先说老大后说老二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，叫他们言归于好，一天云雾散。哥俩正打着了啊，这边一拉门进来了，老大别打，老二松手。老大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干嘛玩命？哼，他是谁？这是你亲兄的一买通炮啊，你把他打好点怎么办？我知道老二年轻有不对的地方，你还讲道理，哪许这样。这像咱们爷们跟我说呀，外人的，嘿，我才不管了，这是排牢吗？我不看你们俩长起来的吗？我跟你爸爸妈交情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你爸爸死的时候我一手保办，你爸爸临终前怎么嘱咐你呀、啊？啊，让你照顾老二，你就这么照顾，不怕叫人笑话？我就让你这回下回再这样， 大伙就说这不行，回过头来再说老二。老二，哎呀，你也不对呀，你大哥说你管你都是为你好啊，打两下再打两下，不许搁在心里头啊。哎，过去就完啊，他比你啊年长几岁，经验阅历比你深，你不听他的听谁的？老大哥嘛，他能给你下马棋吗？你呀，哎，还揪他没完没了，那对吗？老二，也就我说你呀，你大哥嫂子直言妄语对你怎么样啊？瞒了我吗？那天你被腿摔折了，他们一家子拉着你找大夫接骨，上药换药，来回那是多少趟啊？你躺在炕上俩多月动不得劲儿啊，吃喝拉尿哪一点离得开人呢？花多少钱受多的累我不说呀，你个人心里有数，不全仗你大哥吗？哎，咱现在打个比方，有外人欺负你大哥，你呀还得向着他，这叫与世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命嘛。我说你甭不乐意，去给大哥赔礼道歉去。怎么还是愣着？去呀，几句话把老二给说哭了，过来呀给大哥赔礼道歉。大哥，我不对，我年轻不懂事儿，您说我别打我，也是为我好。我不应当跟您还手，大哥你还生我的气吗？大哥听着这刷下的眼泪下来，兄弟，别说，都怨我不懂事儿，你不对，我还说不应当动手，兄弟，我这人倒霉脾气，你还不知道，咱哥俩就顶着，啊，兄弟，下回你往锅里尿尿我都不管了。几句话就给劝好了，比如说两口子打起来了，街坊邻居给劝架，这里头有个规律，男的劝架向着男的，女的向劝架呢向着女的。比如说两口子正打着了，这女的一拉门进来了，男的算倒了霉了。哎，我说大哥哥，你怎么又跟大嫂打架？你听他这话了没有？大哥哥，你怎么又跟大嫂子打架呢？这意思呢，完全怨大哥哥。哎，我说大哥哥，你怎么又跟大嫂打架呢？啊，大嫂子哪点不好啊？打扮这院来，我就看大嫂子不错，人也老实，长得也漂亮，哪点对不住你啊？你看给你生这孩子啊，跟胡告子一样，几年拉不大了，就是你的帮手啊。我告诉你吧，你别不知足啊，你在外头挣钱难呐，大嫂子在家里头也不容易，买菜做饭洗洗涮涮，被你们爷儿俩搭进的那是舒舒坦坦，干个结结的，你别不知足啊。我告诉你，你得花钱雇人呢，人家还有个伺候不伺候了，你得被大嫂子急了好点儿的，他往炕一躺就是你的累赘呀，这有三长两短的，你打光棍去。哼，大嫂子别跟他生气了，走上我那屋去。你看干嘛这么拧，走啊。哎，是不是这样？要换个男的劝架，得女的算倒霉了，一拉门进来，哎，我说大嫂子

那你散发着迷人的芳香，肩并肩奔跑在绿荫场上，相聚一起青春激荡，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，那依然有你的花朵成长，手拉手漫步在绿荫树旁，畅想未来心花怒放，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，充满阳光自由飞翔，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，充满阳光自由飞翔，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，充满阳光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，充满阳光自由飞翔，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，充满阳光自由飞翔，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，充满阳光自由飞翔，自由飞翔， 今年年夜饭咱出去吃吧，在家做饭太麻烦了。 按老理儿，这年夜饭还得在家吃，热热闹闹，年味浓。 那就预定国安社区年夜饭吧，全部洗好、切好、配好，只需隔水加热，真正解放双手，轻松过大年。 国安社区年夜饭套餐卡现已发售，只要398，满汉全席带回家。 即刻下载国安社区 APP 或者前往国安社区门店预定年夜饭吧。 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，英雄没钱铁气短，急用钱办农行信用卡现金分期啊，不求人不抵押，费用低，掌声银行网银网点客服均可办理，手续费7.4折优惠，现金分期会分财会赢， 详询95599中。